想编织成夜，却凝成了结。走过你离开时的那路口，算不算没离开？窗台的月光熄灭了，我在想什么？潮湿的空气提醒着我眼眶红了，而我的心跳伴随着无意识许的抽动，浮现在眼前是你的面容。大雨不停地下，不停冲刷，遗憾的只有我吗？挽留的话喊到沙哑，你还是没留下。破晓的风夹带遗憾，痛苦掺杂，孤独容易邂逅的温度。回忆如雨般不停地下，不停冲刷，淹没记忆中的他。海湾愈合的疤，在街的中结痂，我们终究消失在下。Thank you.